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五没死， 兴奋喜悦如同泉涌一般充满了唐三的心。可就在这时，唐三却看到了小五的双眸，那是一双空洞的眼眸，失去了智慧，也失去了一切生命迹象的空洞眼眸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 当唐三看到小五所画的柔骨兔那空洞的眼神时，他就知道小五并没有恢复。没有了智慧的双眼，失去了神智，那就不是他的小五。在极度的悲痛之中，唐三的身体选择了自我保护，令身心俱疲的他彻底昏迷了过去。哪怕是在昏迷之中，唐三也并不安稳，各种幻象不断呈现在他的梦境之中。他梦到了父亲、母亲，梦到了小五渐渐远去，全身仿佛在燥热的熔炉中，可他却偏偏无法从这痛苦的感觉中挣脱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意识渐渐恢复，唐三只觉得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贴在自己脸颊上。缓缓睁开眼，首先看到的是白乎乎的一片，柔软而晶莹的白毛贴着他的脸庞。神智回醒，唐三有些颤抖地抬起手，抚摸在那柔软的白毛上，泪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。 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 兔子的大眼睛向唐三眨了眨，依旧是那样空洞无神。尽管他此时所拥有的生命力比起万年魂兽也不逊色，可看上去他却一点也没有万年魂兽的气息。唐三呆呆地将他捧在自己手中，奇怪的是，这充满生命气息的兔子丝毫也不反抗，似乎挨着唐三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。 因为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。 唐三猛地扭头看去，那说话的正是宛如山岳般巍峨的泰坦巨猿。此时唐三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回到了森林中心的小湖湖畔。天青牛蟒不见了，只有泰坦巨猿坐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。猛地从地上弹起，唐三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受控制，竟然弹飞起了七八米高。幸好他的控制力惊人，这才小心翼翼地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落在地上。他的心一直被小五所牵动，根本没有去体会过小五赋予他的第六魂环产生的效果。十万年魂环，那可是魂世界最为珍贵的东西，自然不只是令他起死回生。在小五的魂环作用下，唐三的整体实力再次有了质的飞跃。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唐三宁可去死，也不愿意拥有这样的力量。可是他有的选吗？当时他之所以选择自杀，不仅是为了能将自己身上的蓝银皇右腿骨给小五帮助他逃走，同时也正是怕他像母亲为救父亲那样选择自杀成全自己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。 哭有什么用？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，那么就救他活过来。 你有办法救小五活过来？ 不是我有，而是你有。小五为你而死，也只有你能让他重新活过来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在那样庞大的生命力作用下，都没有恢复神智的迹象。 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小五为了救你，施展的是最为霸道的献祭技能，而这霸道只是针对他自身而已。他为了你，献祭了自己的生命，同时也献祭了自己的灵魂，因为只有这样， 才能将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才能让你没有任何冲突地吸收它所产生的魂环和魂骨。 献祭？ 你的实力还远远不足吸收十万年魂环，所以小五只能选择献祭这种方式，将自己的灵魂依附魂环魂骨之内，这样就相当于他完全自愿地将自身所化能力赋予你，根本不需要你刻意去吸收融合，自然就会融入你的体内，完全是他单方面的奉献。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麻烦了，你怀中抱着的只是小五留下的躯壳，也是他原来的本体。尽管在那朵花的作用下你救回了他的本体，可是失去了灵魂和十万年修为的他还是不可能活过来。 那要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救回他？ 如果没有那朵大花夺回了小五本体的生命力，那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。但现在你还有机会，只要你能做到，就能够令小五恢复过来，甚至修为大幅提升。 究竟要怎么做？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一定会做到。 小五啊小五，你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这个男人确实值得你去付出。如果不是你留给我和大哥那道精神印记，显示出之前他做过什么，我们早就把他杀了，更不会跟他废话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确实是值得托付之人。你一共昏迷了三天，这三天来，我和大哥仔细思考过，想救小五只有一个办法。这个办法一共有三个条件需要满足。首先，你必须要找到三种宝物。 哪三种？ 这三种宝物分别是唤醒灵魂之用的圣魂草，而且要至少已经生长了万年以上的才行。第二种则是脱胎换骨重塑人形的至宝万年九品身亡。第三种则是为了帮助小五魂体合一的宝物，必须要是上古灵兽的内丹一颗。 啊，这三样东西都可以说是仙品那个级别的，像万年九品身亡本身就是极品，万年身亡获得并不难，我的如意百宝囊中现在就有，但万年九品身亡可不是那么简单了。身亡论品，每万年为一品，所谓的万年九品，也就是说实际上已经生长到了接近十万年的超级身亡。一旦它真的长到十万年，那么它也就能破空飞升而去，想要找到这样一株身亡又谈何容易。接近十万年修为，在这个世界无疑已经是超级魂兽之灵，就算我真的能够找到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至于那万年圣魂草，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，只有那最后的上古灵物内丹倒是应该可以找到。 我们也知道这三件东西寻找的困难程度，其中的圣魂草我和大哥可以帮你解决。在这偌大的星斗大森林中，虽然也很稀少，但还是能够找到的。但后面两种东西就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据我所知，万年九品身亡会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地点。我和大哥曾经遇到过一株，按照他现在的修为，在北方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可以去北方一些有名的大森林中去寻觅，至于上古灵物内丹，就只有靠你自己寻找了。 元兄，你看这颗内丹可否？ 啊， 这是…… 唐三一只手抱着小五，另一只手在自己的24桥明月夜上抹过，从中取出了一颗金红色的小珠子。他将手中金红色的珠子托在掌心之中抬高，尽管那颗珠子很小，但其中却充满了活跃的能量波动。最奇特的是，这些活跃的能量却都不会从其中散发出来，只是内蕴于其中。每一次发出能量律动，珠子都会闪亮一下，但光芒却又飞快地收敛。二明有些惊讶地看着唐三手中的内丹，他原本认为这上古灵物内丹才是最难寻找的，毕竟万年九品身亡他还知道确实存在，可上古灵物是否生存他根本无法确定。可从眼前这颗珠子中的气息波动来看，这正是一颗内丹，而其中蕴含的能量中隐藏的血统气息，绝不是当今大陆任何一种魂兽所能拥有的。 这是一颗十首烈阳蛇的内丹，我当初在杀戮之都通过地狱路的时候将其猎杀而得，它能用吗？ 没问题，这颗内丹的血统却是属于上古灵物的，这样一来，全部三件宝物中我们缺少的就只剩下万年九品身亡了。 我会去找，不论如何一定会带回来。 记住，必须是活体，万年九品身亡一旦失去生命力，那就没有效果了。 活体？ 万年九品身亡药性强大，并不需要整株，只要用一些它的身虚就可以了，但必须是活体，所以你要将万年九品身亡带到这里才行。不过你现在也不需要着急去做这些，因为你还要达成其他条件。你要达成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将自身修为提升到封号斗罗这个级别。你应该也知道，你们的封号斗罗就相当于我们10万年魂兽，所以只有到了这个级别，你才有救醒小五的能力。第三个条件，其实也就是最后的步骤。当你拥有了封号斗罗的实力，并且找齐这三样东西后，就可以回到这里。我和大哥会帮助你复活小五。但是，在复活的过程中，你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这就是第三个条件，小五的死是为了将自身能力献祭给你，想要复活他，就必须要将他给你的东西还给他，不论是魂环还是魂骨。同时还有一个更加苛刻的条件，你必须要把自己封号斗罗的9个魂环全部赋予在小五身上，这样才能以相当于10万年的修为唤醒他本身的修为。当他与你的9个魂环融合，你的魂骨重新归入他体内，恢复到他10万年魂兽应有的能力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了。 二明的话，唐三认认真真地听进去了。90级以上才是封号斗罗，唐三现在才60级，很多魂师终其一生都无法攀登到那魂师界最高的称号，但唐三相信以自己的资质完全能够做到，哪怕时间会久一点，为了小五也一定要做到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